将军时代幕府开始，那么他呢幕府分封他下面的各个家臣，于是呢从这个镰仓时代开始就会出现各个大名，那每一个大名都会在自己的驻地呢去驻这样的一座城，作为大名权力的象征，而且呢同时也是出于战争的考虑，因为这个城是易守难攻的，那所以说呢日本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城。 是的， 但随着这个时代的这样时光的流逝啊，现在现存的日本的城已经很少了， 还有是 还有很少啊，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哈，因为它跟咱们中国一样，在明治维新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一股什么样的风潮呢，就是日本传统的都是坏的 啊， 我们都应该抛弃，进来的全是好的，日本也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于是呢那个人们都那时候人们都觉得我应该穿洋服，是吧，这个抛弃日本传统的那样的头发型，然后跟书跟西洋人一样的那样的发型， 就是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的侵蚀啊，随着黑船事件的出现哈，那么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日本的城是幕府时代的这样的 一个 不好的东西，于是我们要进行拆除， 所 以那时候很多城都被拆掉了，而并不是毁于战争。后来呢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盟军呢轰炸日本本土也毁掉了很多城， 但是现在能保留的也是可以让我们现代的这些行为会去感受， 现在能够保留到现在的只有12个天守， 天守阁 就是日本的那个城啊，很多城已经都废弃了，城郭呢已经都没有了，那么留下了一个跟阁楼城堡一样那样比较高的那样一个楼，我们叫天守阁，现在现存的只有12个天守阁。 其实雷子对于这个日本旅行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对，而且他是非常懂得这里面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渊源。 分享之前我们先想了解一下，李雷同学，你去过日本这个国家大概多少回了？有没有10次？ 10次我觉得不止吧， 十次不止， 大于10， 怎么也得20次、30次， 你看 左右，20-30次吧。 以往我们的经验，比如说到了跟我们第一次去日本，先去的东京，我们先去首都哈。雷子是也是这样一个流程吗？先去的首都，还是先去的比如说大阪 啊？也是先去的 东京， 先去东京，哇，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第二次应该是去的大阪、 大阪、 京都、 京都，对这个线路。 后来慢慢你就辐射开了嘛。 金泽去过 啊？金泽 也去过是吧？ 啊， 很多朋友分享过金泽、 金泽、卡纳扎瓦， 对， 卡纳扎瓦。 问一下，在东京这样一个首都的城市，有这样的城吗？现在 东京本来是有的就是我们大家去东京旅游的话应该去过皇居对吧，二重桥皇居那一片呢以前是江户幕府时代的这个德川家的将军他在那个里面居住的地方，那个里面有一座城叫做江户城， 江户城 它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天守阁， 据 说江户城的高度要超过这个连上这个底座要超过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的高度， 是吗？ 哇！ 但是后来烧毁了。 是的，是的。 后来其实它江户城建好之后没有太久就烧毁了，烧毁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皇居里面是并没有这样的天守阁的。 那比如说作为游客来说，作为李雷今天是咱们的超级领队， 对， 去日本玩的话，推荐哪些？就是比如说咱们时间也有限嘛，就是咱们请个年假去日本这个国家，需要几个城市，哪些必逛的城？现在可以看到12座当中，你给我浓缩一下雷子，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哈，第一呢，就是去大阪的话，一定会探到大阪城的天守阁。 大阪城 的天守阁。 但是那个是一个1950几年还1960几年的时候重新建的。因为那个城里面现在是有电梯有直梯的。 现在 里面还有 已经有直梯了 这样的展览。所以大阪天守阁是后建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大阪天守阁现在的样子和以前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那个留心的话，就是在安土桃山时代，也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丰臣秀吉、织田信长那个时代，他的那个城 啊，懂 啊，好懂 啊，他的那个城呢， 大家 是一个 我只在日剧 没有收稿， 对，没有收稿，我只在日剧里面听过这两个名字，织田信长、秀吉怎么这么熟？ 对，安土桃山时代是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后期，是室町幕府已经没落了，德川幕府还没有建起来的之后，是大明大混战。 战的那个时候、 哦、 啊，出现了三个特别有名的人物，一个就是织田信长、 嗯、 一个就是丰臣秀吉、 嗯、 一个是德川家康 啊，对对对、 哦、是这样的。 那么 说到德川跟饮食会挂起钩来，是不是德川家的是、 哎、对对 对, 对 德川家什么、 啊、但是那是另外一码事 是吧、 哦、就是大阪城原来的样子呢是和织田信长所建的安土城是差不多的， 嗯嗯， 它就是一个一层一层跟塔一样那样的楼，中间最顶层建一个很小很小的跟一个亭子一样的、 嗯、 那样的一个建筑， 嗯嗯 啊、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阪城天守阁并不是那个样子。 哦，现在我们去大阪看到这个地方的样子，它首先是一个可以办展览的地方， 对对对， 有电梯、 嗯、对有电梯， 这是景点， 是一个景点、啊、很著名的景点， 景点， 而且大阪城天守阁的确恢复的建得很漂亮， 嗯 啊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到大阪城天守阁里面去的话，会看到两个著名的屏风，是日本的国宝，就是东之阵和夏之阵。 哦， 啊，这两个屏风就是讲的两场战争。那么在那个里面就绘制了大阪城天守阁原来的样子， 嗯、 啊，可以看一看， 珍贵的 啊。 对， 这是一个城哈，还有一个城是大家可能会玩那个旅行的青蛙那个游戏里面， 啊、对，旅行青蛙， 对， 旅行青蛙是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 并没有，我就知道它 有 一 段 时间， 有一段时间，对对， 班天天说这个、 啊，那个里面有一个城是名古屋城 啊，这个比较熟、 啊、 名古屋城跟大阪城的样子有点像， 嗯， 因为大阪城实际上是按照名古屋城的这样的形制建的， 哦、嗯， 只不过名古屋城其实它的大小比大阪城还要大， 就是它的年代比它要稍微再新一点，是吧？ 名古屋城的年代比大阪城要 新一点， 啊，我们从历史上来讲要新哈、啊 嗯。 那他们俩实际都是后建的， 嗯 啊，名古屋城是德川家康当时的这个建起的一个城， 哦， 但是名古屋城现在也是新的，而且在名古屋城里现在还正在建当时德川家康时代的二之丸御殿， 哎呦 啊，那个里面是一个建好之后很金碧辉煌的，恢复当时的那个样貌。 哦、 叫二之丸御殿， 金碧辉煌， 是 就是如果要是金镶玉的话，哇，玉镶金啊、嗯，多么的璀璨！ 周总，你怎么了？哎呀，这个今天终于来到一个新的我们这个专业圈的一里， 是是是，嗯、 早就久闻大名、 嗯， 经常就是帮助大家处理一些这个案件的事情，他是法律节目的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 嗯， 没想到对日本这么了解、嗯、 啊，当然了， 我作为一个这个门外汉啊，就想问问李林哈，你刚刚说这个白天可以去观光走进里边， 嗯， 你这些城道。到了晚上，它是有灯光去让我们知道这个建筑物存在。 有的， 有灯光是吗？ 有有有、 哦、 有 的。那我们可以上去吗？ 晚 上 晚上不可以上去， 晚上不可以。 有灯光，其实最典型的呀，就是哪个城呢？就是熊本城。嗯、 熊本。 熊本。 啊、熊本 是那个那个熊本吗？ 哎，对，熊本猫，熊本猫那个。 对对对。 但是熊本城呢，因为在几年前的地震当中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损 毁，现在是不可以参观的。 嗯 啊 嗯。 很幸运啊，我在熊本地震之前。前去了一趟， 幸运幸运。 这个十一，我有朋友去熊本看，他也发的照片，说现在还正在建， 还在修 啊。而且尤其熊本城那里，它熊本城是由一个大天守、两个小天守组成的、 嗯、 那种连立形式的天守阁、 嗯嗯嗯。 它两个小天守基本上都毁的差不多了、 嗯、 啊。它那个根基的那个地方，完全是在重建。 就从这点呢，我们的教材当中可以了解到， 嗯、 就是如果你有时间， 对， 早去世界看看这个它的样子。 是，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马尔代夫没了， 是 哪一天威尼斯水位上涨了，那个。 对 啊、就像当时我特别想去尼泊尔，结果尼泊尔地震了， 嗯、对对 啊，后来毁了很多那样的非常著名的遗迹嘛， 还有巴西的博物馆、嗯、一把火 哇， 烧掉了人类精神文明大半。 所以说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赶紧的， 对， 对收拾好自己的行囊， 嗯， 上路。其实我们了解日本很多的一个著名的城市， 嗯， 东京、京都、大阪、 大阪 奈良什么那些镰仓、 什么北海道啊之类的。 嗯、如果比如说打电话，有朋友说，因为李雷对日本很了解嘛， 嗯、 说雷子，我们想去日本感受。一下这个文化之旅，那这个城的串联就可以算是一趟非常浓重色彩的日本文化之旅了吧？那个， 嗯， 应该是这样， 没错，没错。如果你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话， 嗯、 完全可以去各个城去看一看。 嗯， 那、 嗯、 刚才说的这几个城啊，都是、嗯、新建的城， 新建的， 新建的。 熊本城虽说在地震当中损毁了， 嗯， 但是我去的时候发现，熊本城也并不是现存的天守，就并不是以前的天守留下来的， 嗯、 还是新建的、嗯。那么下面其实我们着重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日本的国宝四天守， 哎呦 啊，国宝 他在国宝五天守，现在是五个天 守 了， 哦哦、 就是他在现存的十二个天守阁当中，挑选出了五座是最具历史感和最具代表性的五座天守阁， 嗯嗯， 那分别是姬路城 啊，姬路城， 姬路城， 我们稿上有 姬 路城、 然后是松本城， 松本， 松本， 嗯、还有岩根城， 岩根 应该岩根城， 岩根城 啊，岩根城， 嗯 啊，然后还有 犬山城、 犬山城， 还有松江城、 松江城 啊， 这五个城。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个，因为排名我也不知道它分不分先后哈，但是在我们的文稿当中，首先出现的是姬路城 啊，对，姬路城，对，因为姬路城啊，它是最有名的。如果你去日本只去一座城的话， 一定要去， 那么就要去姬路城。 哦 ，Number One， 对，姬路城是在哪儿呢？ 姬路城其实啊，它离大阪并不算特别的远。 哦， 啊，我去姬路城的时候。你从神户坐西日本的新快速那样的 JR 线，从神户到姬路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好快 啊！ 那你从大阪到神户呢，大概一般也半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就到了， 一个小时就到了啊！而且姬路城有新干线 哦， 那如果你从大阪新大阪走的话，坐新干线也可以到达姬路城。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文字叫说，倘若去京都，不妨抽半天，那离京都也不是很远，是吗？ 如果坐新干线的话呢，也可以到， 也能到。 从京都到新大阪大概新干线最不是新干线啊，就是普通的 JR 线，再来线它最快的是23分钟，就是从京都到新大阪坐新快速，然后从新大阪到神户大概要坐半个小时，从神户到姬路城大概也是半个小时左右。 我觉得李雷 就一个半小时左右 去日本的话，完全可以带着大家玩转日本这个国家， 完全可以。基本上我觉得李雷已经把日本玩遍了。 第一次去的日本的朋友都有一个感觉，看到日本的地铁线啊，JR 线啊，那种交通线非常的密布， 对， 就会有一点点懵。 是的， 习惯就好， 习惯 就好， 习惯就好。 一旦你习惯它这种交通模式，会觉得非常的四通八达，很方便。 说到姬路城，我们跟了解了解姬路城为什么是第一排名的，有什么重大的一些？ 因为姬路城啊，它是目前为止日本历史上保存最为完整，而且呢，形制也是最为典型的一座城， 一座城 啊，姬路城呢，它特别的漂亮哈，因为姬路城在2年前经过过一次大修，日本的姬路城是这样，它每50年大修一次，每修一次要大概花5年， 哎，我们也真是， 也就是说，姬路城是刚刚修好， 赶上一 回，那么在近50年之内是不会再修了，大家可以随意的去， 哎呀，这么一算呀，我得赶紧去， 是， 我这个年纪呢，对吧，李雷，妈，我得赶紧去， 没人，你还能。有好多年了，好多好多年。 对，这个我觉得真是哈， 因为姬路城它不光不管是这个大天守、小天守，还是它是一个它既是山城，又是一个连立式的天守，是一圈的 啊。 而且姬路城的整个城是白色的， 白色 灰色的瓦啊，你离远看特别的漂亮。所以姬路城又称为白鹿城， 白鹿 城。 我们看到了白鹿城， 对 啊，这里有写是吧？ 有写 是鸟的那个白鹿， 哎，对，白鹿那个白鹿， 白鹿城。 对，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留下来的这几座12座城，是每一个城都是不同的风格，还是说他们都大同小异呢？ 啊，不同的风格， 都是不同的 啊，都是不一样的。对啊，姬路城的规模特别的大，应该是我所见过的天守阁里面规模最大的。 就是你接触这个城的这个文化，是从第几次去日本开始？比如说姬路城，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是最近几年，还是之前很多年？ 姬路城是去年去的， 去年去的， 去年去的， 因为 新的印象啊， 前年的4、5月份。刚刚修好 啊，修好 啊！之前我想去的时候去不了 哦，就修 一直等着5年嘛， 等了很多年，等姬路城修好 呢。是的， 也来去哦。 他这个修啊，非常的复杂，他这个修是把整个城全拆了 啊， 然后所有的部件一点点维护，然后再重新搭起来。 乐高啊！ 我的天哪， 所以要花5年的时间。 乐高积木， 那非常的复杂。 那他用的就是原来的东西， 原来的东西，他重新把它修补好啊。但是外面的那个刷的那样的灰应该是新的哈，瓦可能有的破的会补成新的。 真是匠人精神的体现， 但是也是修旧如旧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们看到姬路城，其实进这种现存天守的感觉，跟去这种大阪城有这种展览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姬路城，你进到城里面去的时候，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哦， 它就是让你看这个建筑本身的，你进去之后，它就是让你看这个建筑本身，姬路城是如何建起来的，它的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所以里面没有任何展览，里面没有任何，也没有什么灯， 比较专注，比较专注， 里面就是那样的木头地板，然后木头的横梁，而且那个楼梯特别特别的陡， 哎呦， 姬路城呢也是目前我去过的可能是门票最贵的天守阁了， 贵到什么样？ 贵到什么程度呢？ 800日元吧。 那 那也行， 800日元， 还1000日元， 还可以。 而且基督城的人特别特别多，一定要赶上一大早去。 哦，早上去 啊，这个倒是提醒大家啊， 那要排队往上走。你经因为他那个楼梯特别陡嘛，所以你经常一抬头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屁股。 哦， 所以人多的话的确是很挤。 那比如说就是说到排队啊、买票这个事儿，他有网上提前去买预约吗？现在有这个功能吗？还是直接 哦，我不知道，我都是现场去买的， 现场去买， 现场买能买到是吗？ 能买到， 那就好， 那就好，那就好。 它不是一些特别展，所以是都是能够买到。 OK， 这是姬路城， 姬路城 啊。另外一个离这个大阪比较近的，这种国宝天守就是岩根城啊， 岩根城， 岩根城规模很小，它并不是一座很大的城。我参观岩根城的时候，从登上那个山，一直到下来，可能也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那是这么快啊？ 那个层那个城只有外面看着是三层，里面走着是四层。它里面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展览。 那比较一下呢，比如说燕根城是半个小时，那姬路城大概多长时间？就是参观完 姬路城的话，看你怎么玩了。 如果想深入的玩，大概需要多少？ 半天。 因为是这样哈，你从那个姬路的那个站，走到姬路城大概要花15分钟左右。但是那个站的那一条街呢，都是有各个吃的玩的，那 走不动道了。 这因人而异了， 就变成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说，你走过去可能就要花很久。 好， 姬路城这个城里城外，加上它外面的一些展览，因为姬路城后面还有姬路城博物馆，看你去不去。如果你连姬路城在周围的一些城郭，在后面的姬路城的那个博物馆， 半天了， 一块儿要去，再加上那个你在来回路上买买买、吃吃吃的话。通常情况之下大半天就过去了。 是的， 对，真是得大半天。 挺好。 而且说到姬路城哈，姬路城后面有个那个姬路城博物馆嘛，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用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搭建起来的大概3米高的姬路城。 哎呦， 特别的漂亮，然后晶莹剔透，可好看 了。我觉得那个太闪了。 而且那个博物馆里面还用那个木材按照原始的比例搭建了所有的12个现存天守。 棒棒的。 哦， 这个博物馆得去。 对，这个可以去看。 特有意义的博物馆。 哎，对对 对。 你时间不够，一下看12座。对啊，12个。 对呀，既可以了解，然后又可以，哎，这个吸引你的目光多闪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说到那个。说到燕根城，燕根城呢，它其实是位于京都的北边，有一个湖，是日本最大的湖，叫琵琶湖。 哎呦 啊，琵琶湖啊，那个地方啊，琵琶湖啊，它那个燕根城就在琵琶湖的边上 啊。 你登到城顶上可以看到整个的琵琶湖。 哦，它那是一个平静的湖，内陆那种湖是还是雨水的，还是真是形成的湖，还是？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湖呢？ 琵琶湖就是一个， 是一个很清澈湛蓝的湖是吗？ 它有功能性吗？ 我想想， 它就是一面湖水，比如说湖上可以有船呢，没有那个功能，那就是一片湖水。 啊，就是一片湖水。但是它也有游船。 啊，有游船， 有 游 船。 哎， 而且琵琶湖特别大，所以它周围有好几座城市。你要去燕根城的话呢，也可以从京都走，也可以从大阪走，都是没问题的。 是 啊，要坐那个。一定要注意啊，琵琶湖边上有两边的这个 JR 线，一定要坐东侧那一边的，就是奔米原方向。 哎呀， 奔米原方向那个 米原， 对，别坐反，别坐到西边那一边。 哦哦， 它因为它两边的绕一圈，最后都汇集到一个北边的那个点上。 OK OK， 所以要坐奔米原方向的那个就能到燕根城了。 时间的关系，我们听了李雷啊，其实真是老师了，他对日本的文化以及这个比如说转乘的地铁线啊、乘坐线都相当清晰。 非常了解， 我觉得真的是一行家的感觉哈。今天就听李雷分享日本的城啊， 没错。 下面呢，李雷还有三个还没介绍呢啊。 是的， 燕根城呢，刚刚介绍一点点 ，燕根城啊， 对。下半段呢？对，下半段呢，我们要听听李雷精彩、更加精彩的分享，希望大家不要走开。 Tarde de abril, me enamoré. siempre estaré. Tú también, no te alejes de mí, mi cariño, no dudes más, porque será eterno nuestro amor. Try

你要买的话可以连那个园林啊，还有个燕根城博物馆 一起走 啊、一块买了 哦。 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划算的哈。 嗯， 如果单买燕根城的门票，你会发现稍微贵一点点 哦，不划算、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雷子，你这去这几个城的感觉，就观众啊、游客的这个年龄组成，比如说是。跟我们这样年龄相仿的人，还是再大一点、再年轻点为主体，应该是有点、有点年纪 的。指的是中国人吗？ 对啊，我们的国人， 中国人， 国人，国人。 中国人好像年轻人稍微多一点， 年轻多一点， 年轻人多一点。 那整个去到这个景区的，或者说这个天守阁的这座城的人是什么年龄段居多呢？ 日本人是老人多一点， 老人多一点 啊、因为日本大家年轻人都会工作比较辛苦， 太苦 啊，出去玩一般都是老人。 了解了解。 那个外国人、西方人的话，去姬路城特别多，姬路城你能看到特别特别多的外国人啊，就是西方人。 在介绍这些城之前，再问个问题，比如说到的这些地方都是有一些浓重文化氛围的地方， 对。 比如说，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有没有提醒大家去这些城？ 哦，对， 你的着装上啊，语言上啊，就是有没有这些提醒的？还是正常就行？ 啊，正常就 行。啊，正常就 行。啊，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的。 正常需要注意的就是去日本，大家都需要注意的那些东西就可以。 好嘞，绿色出行。 对对对对， 是的， 对， 提高自己的素质啊。 对， 我刚才说了两个哈，燕根城和这个 姬路城。 姬路城。下面要特意说的就是松本城。 松本城 啊，松本城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哎呦， 它跟燕根啊，它跟姬路城完全不一样。姬路城是白色的墙，灰色的瓦，松本城是黑色的墙，白色的边儿，灰色的瓦。 哦，多了一些繁复的结构，颜色上、经济上， 而且最为典型的、最为特别的是呢，姬路城是一座山城，你是要爬山的，是要爬在上面的。姬路城很高很高，你从姬路站就能很远的看到 那个， 哎，对对，甚至整个姬路市、姬路城是制高点。 哦， 但是松本城不一样，松本城是建在一个地面上，一个平城 平地上， 而且松本城正好是建在它那个城郭的一个角上，然后边上有这种就跟中国的护城河一样有水 啊， 所以你能拍到松本城的倒影。 哦哟， 那好灵秀啊！ 松本城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拍到完整的倒影的城， 那很细。 松本城又很漂亮， 对， 它白天会是呈现出一个就是很清晰的，你能看到它的外表嘛。晚上它的光打的也很漂亮 哦， 因为它有白色的边儿， 是 啊，有黑色的那个 墙主体， 而且在那个松本城的边上呢，有一个红色的一个桥，就日本最典型的那样的红色的那样的桥啊，所以。我们看到松本城的这个网上照片，往往是那座桥加上松本城，加上水的倒影，我们能看到很清楚。 好看， 对， 松本城怎么对？松本城怎么去呢？松本城是在长野县， 长野县， 长野， 松本市， 对，松本市，长野县。如果你要选择坐新干线的话，要从京都坐北陆新干线，坐到长野。 长野， 然后呢，再坐一趟特急列车到松本。 特级列车是 啊，特级列车 什么样的感觉？速度还是 就是就像中国的那种特快。 好的好的，特级列车， 特级列车， 特级列车。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京都的新宿啊，新宿坐一趟特级列车就直接到松本城的。 好的。 哦，对， 大概呢要花2.5小时左右单程啊，所以一般不建议 单程就2.5小时， 两个半小时。所以一般不建议说，从东京到松本城当天往返。 哦，注意了， 要注意晚 上。哦，哎，说到住宿，咱们稍微提一提哈。刚刚说的那几个 地方，日本住宿一直都是比较紧俏的。 啊，像这种，比如有特别文化的地方，它周围的住宿环境是民宿比较多，还是连立的酒店比较多，还是 那我一般都住酒店 啊，酒店。 我都住在比如说离JR 站最近的一个酒店， 方便接驳， 方便这个交通，交通比较便利一些。 好的，好的。 而且像松本市啊这样的城市很小，你从 JR 站走到松本城也没有多远。 好的， 松本城也是，它呢，里面你要登城的话，其实也是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只是看这个城本身 结构。 你要真正了解松本城的历史的话，它一边旁边都会设有博物馆。你可以专门去看， 配套很完善。 哎，对， 每个都 有。但是呢，如果你既想去博物馆又想去登城的话，通常都会有套票。 好的，就今天买套票比较实惠啊， 稍微可能便宜个，比如说博物馆是500块， 嗯， 松本城是500块， 嗯、 假设哈， 嗯， 那么你要买套票可能就是一共800块， 啊、 便宜一点儿，也不会太多， 那也是八折呢。 看大家的这个时间， 对 啊、 嗯， 松本城啊，其实呢，因为松本这个市啊，正好是位于日本的阿尔卑斯山脉的边上。 哦， 日本有座阿尔卑，叫日本的阿尔卑斯山 啊、 嗯、啊，那个日本的阿尔卑斯山呢，它正好就是在日本的本州岛的中部。 嗯 嗯， 如果你到春天的话呢，会看到城下就是松本这个平原这个地方樱花已经开了、嗯、但如果天气特别好的话、 哦、 能看到远方的雪山一排一排的， 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我的天哪，樱花、嗯、粉色的樱花加上白色的雪山， 而且松本城呢，它在每年春天的时候也会举办这个晚间的夜莺的一些观赏的、 哦、 一些特别的一些展出、 嗯嗯、 很美妙 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晚上的夜莺我记得应该是不收钱的。 嗯， 嗯，哦， 而且打上灯光时候的这个樱花树的感觉、 跟这个白天看是完全 不一 样 的， 很漂亮， 是的，是的、 啊、松本城就是淹没在一片一片的樱花里， 因为松本城它比较、 啊、 地势它是平的嘛， 平的 花可以掩映松本城、 然后远处的雪山啊、一排一排林立的雪山， 嗯， 另外呢，松本这个城市大家如果去的话， 嗯， 不妨还可以去这个松本市美术馆去看一看 美术馆、 哎、 啊，为什么推荐这里呢？因为在日本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 啊，他的名字叫草间弥生 啊、 哦， 而草间弥生就是松本人， 松本市人、哦、 所以说在松本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 嗯嗯 嗯， 那、因为草间弥生老人家今年已经快90岁了哈、 嗯， 但他是日本最著名的这个当代艺术大师， 嗯， 也可以说是现代世界上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大师之一， 嗯，嗯， 松本城里面的博物馆专门松本美术馆里面专门收藏了很多草间弥生的作品， 嗯 啊、如果是因为建议大家不要当天往返嘛，你最好能够在松本住一晚上、 嗯， 住一晚上的话，不妨啊、去这个松本这个美术馆去看一看。 刚刚我查了、嗯，特意查一下松本市的夜色的景色哈、 嗯， 非常的日本 啊， 很幽静， 对 对， 对， 非常幽静。 街道的颜色， 没有什么太多人， 路灯的这样一个排列、 嗯、 组合，地上画那些所有冥界的斑马线，非常的有日本的风格。 是的，就看这张图片，就总能想到一些非常著名的日本小说家、作家笔下 的 那些场景。 就是，其实说到这些城啊，很多的朋友说，怎么样才能专业的了解到这些项目哈？其实我觉得我， 怎么才能专业了解呢？ 对，其实去一个地方玩，我们必须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摄入的理解的知识点的储备。 对、啊， 比如说像手里我们的雷子拿的这本书、嗯，大家就可以感受，叫做一百城，对不对？ 但这本书是日文的啊， 一百哦，全日文， 对，全日 文，我的天 哪， 我的天哪，李老师，你们 有汉字， 又精进了， 有汉字， 你现在有日本交流没问题吧？雷子到日本是全程日文，没问题。 生活不是，就是 起居、 点个菜啊，买个东西啊，问问路啊，应该还可以。但 基本上生活解决 了。聊的话，还就会相对的来说稍微的并不是那么特别的流畅， 了解。 而且就是瞎聊还行 啊、 啊！ 你不要说那种就是特别正式的那样的语，就是那种，比如说像 今天我们的股市这是什么样的情形？ 现场发言，就当着大家的话说，你要说一段话。啊，因为它会涉及到你平时跟一些朋友之间的聊天， 哦、 你不用那么多的敬语 啊，对对 啊、 哦， 而且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助词， 嗯 啊，但是如果你在正式的场合发言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哦，这个动词你的敬语的形态是什么？哎呀，就好困难， 是吗？ 啊，你首先你要在脑子里过好几遍，都未必能说得很流畅。 其实 对、 嗯，其实我们在了解了一个地方的人文和掌握一部分当地语言的表达技巧之后，游览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顺畅哈。 嗯、 在介绍最后两个之前呢。我想问问那个李雷哈， 嗯， 那比如说你作为这个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日本的旅游观光爱好者， 嗯， 去推荐大家的话，有一般的推荐的城市的这样一个分类吗？比如说哪些是属于偏休闲的， 嗯， 哪些属于偏饮食注意的，然后就是那种城市的那种构造啊，老日本的那种感觉， 嗯， 跟我们稍微介绍一点点好不好？比如说初次去日本，给个小小的攻略好吗？ 啊、哦，就是如果大家初次去日本， 嗯、 先去关西的话， 哦， 啊、那么有时间就 就可以，就刚才说的姬路城。 姬路城， 如果时间稍微富裕一点的话，可以去金泽看一下。 金泽看一下。 金泽啊、哦， 金泽被誉为小京都 啊。 金泽的城市保存的比较好。 嗯， 它既有现代的气息，比如说金泽最著名的21世纪美术馆。 哎呦 啊、还有金泽非常著名的铃木大拙馆。铃木大拙是个哲学家。 嗯嗯。 但是我们去看是看他的建筑。 OK、 嗯。啊，21世纪美术馆的建筑非常的有意思。 嗯。 啊，铃木大拙馆的建筑非常有意思。同时我们还可以去金泽城看一看。金泽也有一个城。 哦，叫金泽城。 啊，但那个叫金泽城，但那个城是后建的。 啊， 随便转一转就可以了。 是。 而且金泽还有一个日本三大园林之一的兼六园。嗯 哦，兼六园这个好 啊，兼六园的是在金泽， 嗯、 啊，就在金泽城的边上。啊，另外呢，大家呢，因为金泽到处都是金灿灿的，女生可以买那种金箔面膜。 哦，金泽的名字难道就是跟它有金子有关吗？ 还有巧克力也是金箔， 金箔巧克力 是吧？ 然后金箔冰淇淋。 哦，对对对，好像他们介绍过那金箔冰淇淋， 对对对对， 金光灿灿都舍不得吃。 它就是一个冰淇淋，外面给你裹一圈金箔， 是可以食用的那种、 可以吃的食用金箔。 哎， 然后你还可以买一些 老贵了。 买一些食用金箔之后呢，你平时做饭的时候可以撒在那个饭上， 哦， 啊，就变得很漂亮。 哎，灯光一打很好看 啊，灯光一打很好看。 各位老铁，下面直播一下吃金子啊， 对，吃金箔啊， 金箔。啊，但我吃了之后，实际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哦，它就是一个可以食用的一个， 那就可以食用的。他把那个冰淇淋做好了之后，其实就400日元左右嘛，但是呢，在外面给你裹一圈金箔之后，就变成了1000日元。但是去金泽的话，你不去吃一次就会觉得有些遗憾。 遗憾嘛， 对对对， 啊，所以还是 体验一下 啊，去体验一下啊。金泽不错， 嗯， 金泽这个城市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有时间啊， 专 门说说金泽，李雷肯定对金泽也很了解。 金泽对，是从大阪去金泽会比较近，对吧？ 东京也可以， 东京也可以。 东京因为有新干线， 哦， 但是东京到金泽的新干线可能需要花2.5小时到3个小时。不过你去大阪到金泽呢，因为它没有新干线，所以你也得花大概2.5小时左右。 大家衡量自己的这个 时间上是差不多的 行程吧，对不对？可以选择最合理的方式到达金泽。 嗯， 其实还有大概5分钟时间，我们说一说犬山城呗。 嗯， 说到犬，是不是跟那个它有关系呢，还是就是一个名字而已？犬山城 啊，犬山城就是一个名字， 那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就是一个名字。 它是在爱知县哈， 对，它是在爱知县，是哪儿呢？是离名古屋很近。 哦，名古屋。 如果大家去名古屋的话呢，就可以有时间去这个 犬山城 去看一看。犬山城的天守也不是很大，它大概可能也就有3-4层那么高。 哦，3-4层。 犬山城啊，它是这个。所建的这个年代跟时间呢，实际上是和彦根城啊，还有松本城差不多 的， 都是公元16几几年建的。 嗯， 因为它呢之所以会比较出名，是因为它的形制跟其他的城不太一样。 嗯，啊， 它除了上面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城的那个城堡的尖之外，侧面还会有一个那样的小窗户。 还有窗呢？ 但是犬山城也是，其实你很快就可以游览， 速度可以浏览完 啊，游览完。 嗯 啊，如果你去名古屋的话，有时间啊，可以去犬山城看一看。 嗯， 另外还有一个城就是松江城。 松江城 啊，要相对于这几个城之外就更偏一些了 啊。 它在松江市，松江市在哪儿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日本的这个本州岛的这个就是从大阪再往南走，走本州岛那个地方叫中国地区。 哦， 中国地区分为山阳县跟山阴县。 啊， 我们坐新干线知道有一条新干线叫山阳新干线。 嗯， 那么另外相对的那一侧，就在本州岛的北侧的那一侧，就是山阴县。 山阴县， 而松山就是在最边上的那个地方。 哦， 松江城啊，大家呢可能对有一个日剧大和剧比较熟悉，就是真田丸。 真田丸 啊，叫 真田幸村的那个大和剧。 哦， 而松江城，松江城呢，就是拍摄真田丸的一个取景地。 哦， 松江城也是那种就是现存这个国宝五天守之一嘛。 嗯， 那么它的天守的结构也是那颜色哈，也是那种灰色的啊，木头的那种 棕木的那种颜色， 灰棕灰黄色， 哎，对对对，棕黄色、棕黑色那种颜色，它的这个瓦呢也是那种灰色，和犬山城不一样，犬山城还是白色的， 白色为主， 对对对。另外还跟大家说，有一个城比较有意思，那个城就叫做汇金若松城，那个城的瓦是那种紫红色的， 哇，好漂亮， 所以汇金若松城又叫鹤城， 鹤城，鹤 城，就是仙鹤的鹤， 仙鹤的鹤 城，鹤城， 哎，对对对，汇金若松城的那个瓦是那个颜色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城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在这个日本本州岛的最北部的青森县，有个城叫红前城。 红前城， 红前城，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红前城的整个的城的公园里面有这个种植了2400多棵樱花树， 哎，漂亮 哇！ 所以说，一旦到这个樱花盛开的季节，整个红前城掩映在这个樱花的海里面，就特别的好看。 那就是相当漂亮网红的打卡地。 那是不是每到樱花开放的时候，这个城的游人会非常多， 特别的多？ 雷子，你这么多这12个城，你都去过还是去过其中几个？是全 去过其中几个？去过大概 一半以上， 七个到八个， 已经是 七到八个， 七八个左右。 对，我们今天这期应该是一个非常的 ending， 完美的 ending。 是的， 就是以文化为串联，达到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丝丝续续的关联哈。 而且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地方，旅行目的地。 其实作为李雷，在我们的私下，李雷也是非常生趣、很风趣幽默的人， 对啊、 他可以对日本的饮食文化。特别是关于时尚的一些着装的感受，他有很多日式风格的衣服。 其实我发现日式的衣服非常好，尤其是日式对男性特别友好。 对对对， 挺适合 版型啊、颜色呀、剪裁都非常适合。 对，真的是非常适合。 如果雷子还有时间，有咱们节目当中说说日本的时尚文化、 对 饮食文化， 可以可以， 对不对？因为他有很多的经验嘛，让大家去花最少的时间、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吃的物品和最好穿的衣服。 好的， 对对， 好的，希望有时间有机会再能跟大家一块分享。 是的， 好的。 今天的这几个城呢，五大城啊，请各位喝完图书之后，希望各位在去日本观光的时候抽出时间来去感受这些日本文化浓缩的瑰宝啊。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李雷， 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下次见， 下次见啊。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好， Love